牛了，真真岂有此理。上言说得好，有理不言之。来来来，娘子请来敬礼。好一个有理不言之，来来来，中间一礼。 请坐啊， 请坐。啊，娘子，你溜出茶飘香小楼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啊？ 啊，官人。你在书房这人， 在书房嘛读书啊， 读书难道是要立业用功吗？ 你可知苏秦原谅此孤哦， 他倒比起故人来了啊，官人 我不 我隐藏在道无从说，何地算根怎归啊子？啊，莫不是你离家十九？ 要心 岂可为他一片心灵？ 去吧，哎，哟，我刚要回房。 起来了。哎，不知道谈的什么，带我来听他一听。张一道要知心不知，但听客中言。啊，小姐呀、啊，小姐！哎呀呀，他在楼上不叫我小姐，在书房里到四年级我来了。哎，我们里边要回答他几句。嗯，啊，相公啊，相公， 娘子啊，娘子， 官人呐、啊，官人， 兰真啊，兰真。 英勇啊，英勇！ 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心思，小声不声，你哪里知道？ 为妻不孝，我是特地来请教的哟。 朝中拆金啊阵，奸人上殿去黄州奔，在我千家一门啊门。到如今我天爷妈妈死去奔，那举目不见一亲啊谁，家龙金碧千岁亏我满腹恩怨红 是你斩草自刎要害真勇，既然是真你两家冤得他，你为什么将烂真的众生去许真勇，怪不得他进入两眼中钉，夫妻到老何不和。同朝为一样啊干，将来生终身许配我，要靠本事也难上难。小心山有出绿色，我将你父子一起葬。哎呀，今日以来心惊胆寒，他要斩我命。这妇女忠于妇女情，我难真做人好为难。老弟弟你做将人哎，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。啊弟弟呀、啊，并非女儿不孝顺，只怪你做人心太干。 曹文华，曹文华， 我是找谁呢？骂你见着曹文华，你虚应何事把妹来做？你任用金陵之宝下大妹，我用那清风宝剑下你人多，一命钱啊一命钱， 怎么你是几人钱都骂起来了？ 骂你见着也没有钱，你这无家可归的烂小人，我才不应这名字，怎奈中间不平人，小心上有包关主将你七官下子去从军啊。朝中之人多骂人，不知你还要骂谁人， 你来谁你 成婚，免得谁有理无根，将你一封信书太娘们， 好气好气。 今子夜来怒气生，世上有 你。 人想念父杀人还不够，木兰真岂能去害夫君。哎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木兰真害你是不三思要而回，哦，我还是今晚与他去巴黎。 哎 呦，是 书上面到聂兰珍三姑事了啊。 哎呀，官人，别人书上没有我兰珍的名字。喏，官人啊，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珍的名字啊。 好，你别吧，我总不要听。 你几次三番要 问问我的心事， 哎，小生不识，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？ 我不什么你是人不晓了。乱心人啊， 我不心放来奔，他冤家出事我小心，我难真做事要帮客家有二平 亲啊，你有没有亲？骂你亲，你有没有亲？ 太小人，我才不依从你命令之，知不到中军的名分，小人才有高官做，我将你欺负下子去从军。还有一个小金人啊，是也难争啊，你难争啊，我问起了你难争，只可是你身长的几个年不满啊，听说你对我是真心真美的仇人之女，真诚娘子啊，夫妻

郎君啊， 愿与我长借气草。